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妈妈在厨房做饭，她的女儿小雨在给妈妈当小帮手。 妈妈，这些烂菜叶子、菜根没用了吧？我可以把它扔掉了吧？ 好啊，不要了，把它扔到垃圾袋里吧。 哎，妈妈，这个空瓶子、空玻璃瓶子也可以不要了吧？那我扔在哪儿啊？ 哎，小雨，这个可以慢着点啊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哦，这个瓶子呀，属于可回收垃圾，来，给妈妈吧，先放在这儿，可不能乱扔啊。小雨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垃圾呀，是可以回收利用的。如果处理得好呢，不但能节省资源，还可以减少污染呢。 妈妈，减少污染就是能保护环境，不把环境给弄脏了、弄臭了吧？ 你说的也对。不过，关于环境保护的好多知识啊，还是环保博士知道的最多。他呀，可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老爷爷呢。 那如果我问他有关垃圾的学问，他能给我解答吗？ 能啊，没问题的。要不你试着给环保博士打个电话，把你想问的有关垃圾的问题问问环保博士吧。 谁呀？ 哎，是我，环保博士。 啊，妈妈，是环保博士耶。他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我能马上见到他。 那快请客人进来吧。 请进，环保博士爷爷，我太高兴见到您了。妈妈说我们的生活垃圾分很多种，有的垃圾能回收利用，有的垃圾是有害的。你能告诉我，作为一个环保小卫士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各种各样的垃圾呢？ 这个嘛，我首先啊得考考你，你说我们的生活垃圾有哪些呀？ 有玻璃的、塑料的，还有纸啊、废电池啊、剩饭剩菜什么的呀。 不错，像你说的玻璃、塑料还有废纸啊、金属等等，这些是可回收垃圾，如果经过处理回收利用好了，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，还不会污染周围的环境。 博士爷爷，刚才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，那到底能节省多少呢？ 好，我啊给你举个例子来说。比如说废纸吧，如果每回收一吨的废纸，就可以造好纸850公斤，节省木材300公斤，这比生产同样多的纸呢，可以减少污染74%呢。 真不少。那像我们吃剩下的饭菜，还有啃剩下的骨头这些东西呢？ 你说的剩菜、剩饭、骨头、菜根、菜叶啊，这些是属于食品类的废物，属于厨房垃圾。如果经过生物技术的处理啊，就能够变成有用的肥料呢。 环保爷爷，照你这么说，垃圾也不都是没有用的。可是我记得我们老师说过，有的垃圾是有害的。 那当然了，像废电池、废日光灯管，还有废水银温度计、过期药品等等，这些垃圾啊对环境都是有害的，它们啊是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。所以啊，你们环保小卫士一定要提醒你们的爸爸妈妈们，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啊，不要什么垃圾都一扔了之啊。 我的妈妈可没这样，是吧，妈妈？ 对，从今以后呀，我可要听从你环保小卫士的严格要求喽。